魚的報復。老王是一個資深的釣魚人，他總喜歡和幾個朋友一起去釣魚，因為平時工作壓力大，只有通過釣魚才能舒緩情緒。不過老王喜歡釣魚，但不是不喜歡吃魚，一般他都是把將魚釣了上來然後放回生。由於工作的關係，老王就認識了老魚了。由於兩個的興趣愛好都很同相同，很快就變成好朋友了。這天兩個人一起去釣魚，老魚的兒子又來了。老魚的兒子叫魚強，奇怪的是他對魚沒有興趣，不過對奇怪的是他對釣魚沒有興趣，不過對魚又特別有興趣。令老王奇怪的是，魚強都20多歲的人了，竟然好像小孩子般把章魚當成玩物。他將魚放到沙灘上，用無數的魚鈎吊在魚身上，甚至連眼睛一起吊起。當他發現魚流出來的血液，他痛苦的時候，他十分之興奮。老王見到一幕，皺起眉頭說，魚是可以拎回去吃的，但是不要這樣糟蹋嘛，小心魚的報復。魚強笑奇奇地說，阿叔啊，世界上哪有這麼邪門的東西啊，魚都懂報復？反而老魚就見怪不怪了，見怪自己的兒子在大公司上班，壓力特別大，這些是他一種發泄的方法之一。老王悶悶不樂，又不要多說話，只可以藉口離開了。然而沒多久就出了事了。這天老魚打電話給老王，電話裡面老魚的語氣十分之緊張，要老王去一趟。老王莫名其妙，不過還是去了。老王住的是四合院，院裡面種了很多花花草草，不過老王奇怪的是，他聞不到一陣聞不到花香，反而是一陣濃重的魚腥味掩蓋曬啲花香。老王笑奇奇咁同老魚講：老魚啊，你今日做全魚宴啊，咁重嘅魚腥味嘅。老王一面嚴肅，條面一啲笑容都冇，反而係一種警惕同埋一種擔憂。佢話：啊，老哥，我哋入房先傾啦。老魚面望肌瘦，嘴唇發白，一邊講一邊搖頭，顯得十分之無奈。老魚帶老王來到魚強嘅卧室，兩個人站在門外。老魚拿出一條手巾掩住嘅鼻，睇咗老王一眼，準備入屋了。老王啲未明白咩回事，老魚就一腳撐開道門，一陣濃烈嘅魚腥味就撲面而嚟。老王依世都未聞過咁濃烈嘅魚腥味，當即就乾扭起身，眼睛都擘唔開啦，個頭就仲嗡嗡作響。激怒到魚強冚住張被唔肯見人，呢陣濃烈嘅魚腥味睇嚟係從被窩度穿出嚟嘅。老王你睇，老魚大力掀開張被，老王看到呢世上最呢輩子最恐怖嘅事情。阿魚強喺躺喺牀度奄奄一息，身上長滿了密密麻麻嘅魚鱗發着光。阿官，咁呢啲惡心嘅魚腥味就係喺佢身度發出嚟嘅。最恐怖嘅係，魚強個頭變得同魚頭一模一樣，但係仲係有人嘅五官，仲係識講嘢。好在魚強嘅下半身仲係人類，不過下半身都係長滿咗魚鱗，睇起嚟觸目驚心。更讓人恐怖的是，魚強身體插滿了無數的魚鈎。老王你看看，他真的好像遭到魚的報復。老魚喊口地請求老王幫忙。老王活了一生半世了，哪裡見過那些東西，一時半刻都不知道說什麼好。老王看了 床上的魚強密密麻麻的魚鱗和污水，在都不知道說什麼好。老王靈機一動，不如找舊叔吧。舊叔在跳蚤市場做玉器和賣古玩的，都知道一些門路。老魚聽到老王這樣說，就自然地點點頭，兩人一起去了跳蚤市場了。舊叔一副農民打扮，長得黑骨立骨，像個炭球一樣，叫賣聲有氣無力，身又單薄，好像一陣風就可以吹走他一樣。老二甚想有沒有店舖的，心想 九叔應該好似電影個林正英咁，整得英姿飒爽，一副硬骨嘅模樣啊嘛。於是就有啲唔信啦。呢點被九叔見到，九叔漆黑嘅面上掟出一啲笑容，跟女道出原因。原來九叔上年與嗰些鬼魂兒打交道，由於陰氣太重，可以導致身體虛弱。老於聽到九叔咁講，又不敢不尊敬了，趕緊把於強嘅具體情況講出嚟。九叔點點頭，呢件事要睇過先知。於是老於帶咗九叔去佢屋企。當九叔見到於強嘅時候，並沒有太多的疑惑。仲講40年前佢都遇到咁嘅事情，同樣係動物報復。講得係一個婦女入到山，見到有狐狸趁狐狸小狐狸不備，全部。然後將全部狐狸全部食曬，但冇過幾耐，婦女就遭到冇狐狸嘅報復。就冇狐狸日日都去到佢屋企門口度，鬼晒咁嘈。然後婦女就將第一身狐狸毛冇過幾耐就死咗啦。啲老於一聽就嚇死咗，嚇死啦！非要九叔快啲救佢個仔。不過九叔講，其實魚嘅報復冇咁強。但係魚強殺嘅魚太多啦，呢啲魚死後形成咗一股怨氣。阿魚強依家係怨氣纏身，只要去掉怨氣，魚強唔食嘢，我都食好翻噶啦。當晚，九叔嚟到河邊設壇，水裏放咗無數嘅魚食同埋水燈，要阿魚強跪喺地上。九叔穿著道袍，同木劍一揮，講出一點咒文，對魚強講：對河邊叩頭。魚強諗都冇諗，喊住咁口向河邊度不斷叩頭。大約過咗半個鐘，九叔做完嘢啦，對老魚講：你要徹底搞掂嘅事，再做多一件事。老魚滿面皺紋，只想一夜白髮，連連頭幾百件事我都願意做。你在上有幾座魚廟，廟內放張魚雕像，用大家嚟燒香，咁樣先可以消除魚嘅怨氣。回到之後，老於講嘢有口齒，記住月後山上有座御廟了。山下嘅移民都十分之好奇，全部嚟拜祭，而且大家都講座御廟十分之靈驗，從此香火不斷。御廟自從有了香火之後，於強個輿論的脫失量漸漸地恢復了正常。從此於強再也不敢殘害魚類，連魚都唔敢食了。